今天呢，从第九节读到那个，其实我们今天的话，能看那个从第九节，我们读到那个，今天查不了那么多啊，我们一点点查，把它查透了哈。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吧，先读这几节。不是从那个从西营这块儿开始往那边读，一人读一节哈。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 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好，谢谢。那请凯西再读一下，就三节我们。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找他荣耀的全能，可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好，谢谢。我们就先看这三节哈。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我们一定要看我们今天彼此代求哈，非常多的彼此代求。你们常不常到是吧？常常说几乎成套话了，说真的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成了宗教术语了啊。我动动有的时候小毛说一件事，好，我为你祷告。你们是不是在教会里常听到说我为你祷告？至于说祷告什么？到底有没有怎么祷告，我不知道了。反正有的时候，只是那么好像有点随便，你发发现？但是你发现圣经里头，保罗一讲祷告的时候，你要仔细看保罗怎么祷告的时候，那个是很令人吃惊的一件事。他说：“因此，因此，那显然跟上文有关系。上文刚才说什么呢？上文呢讲到说是什么呢？他已经深知确信他们这些人呢。”哥罗西的这些信徒是明白福音的，而且也信了福音，而且还什么开花结果，是不是？我们上面的时候看了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听见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而且呢有存到天上的盼望、信望、爱都有。你发发现哈？他说对这一帮人。对这帮人，他说：“我自从听见的日子，听见你们是基督徒，所以呢，他说，甚至他都没跟他们见过面呢，他们不认识他，那个没亲自见过面，为什么呢？因为是通过以巴弗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根据使徒行传看的话，保罗其实呢还没有跟他们直接见过面。”然后呢，他说：“因此，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有时候我常常不知道怎么祷告哈，祈求，我就在想说，海滨最近好像没什么事儿，好像一切顺利，好像没什么要带祷的。你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那个聚会，我自己觉得在教会里聚会结束的时候，小组查经完了，聚会的结束都会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带祷的，是不是？”然后大家会怎么说？有的时候会说没有，都很好。所以我们说祷告，我们就想就是祈求，就是有紧急事儿的时候，我们才说啊。然后我要有紧急事儿，我说刘军赶快给我祷告哈。然后什么什么事儿，我们知道这种就祷告，否则的时候没这种事儿，我们就叫什么平安无事了，别不用祷告。但是你发现保罗听到这些人的时候，甚至都没见过面，不住的为他们祷告。哇，你有时候纳闷，有时候我读圣经，我就是说，他不住的祷告，到底祷告什么呢？难道祷告说让他们，少遇到点苦难，或者是有点急事儿的时候赶快给办了？况且他也不知道什么急事儿，认为这些人他都没见过面。那我们真的要看，那保罗为他们不住的祷告的一定是什么事情？ 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看嘛哈，我跟陈贝我们两个现在，我不瞒大家说，自从我女儿上了大学以后的时候，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只要在家的时候，我都要跟陈贝履行一个必做的事情。你们知道在做什么事？为宝贝儿祷告。关键宝贝儿现在也不通知我们有什么急事儿，你知道吗哈？现在的时候，然后呢你知道吗，陈贝带领我就像那个还得要游行式的祷告，你知道吗，还得要到他的卧房里头围着床祷告，还得要走几圈，然后你知道以后还得不住的祷告啊。那当然了，就是到女儿那房间里那祷告什么呢， 他就是意思就是往床走， 对，这也是一种形式。 祷告什么呢？Everything， 我们总不能祷告说啊，哎呀，关键是以前在这儿还知道考试考过啊，然后成绩别不 fail 掉啊，这个，但是关键到那儿了，我们都不知道他要祷告什么，因为他没告诉。 只给我们交钱的通知， 学校不给 update 的， 没有付钱的权利，只有账单， 只有账单，而剩下别的呢，没权利过问，除非他主动告诉我们，而且呢，他也不告诉我们有什么事儿，所以那我们祷告什么呢？真的，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待会儿再告诉你们祷告什么。不过你知道吗，保罗有一颗为父的心。那你知道保罗不住的为这些人祷告什么，咱们得研究研究。你知道吗，保罗如果这样不住的为这些人祷告，我们就该不住的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也应该不住的这样彼此代求。你们说重不重要？就常常呢，你知道小平知道吗，小平你咱们做丈夫的也要为妻子不住的祷告。祷告什么呢？不光祷告说工作上别给压垮了，还要祷告什么呢？这些东西，认为这些东西呢是什么呢？根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了，你就会发现他们呢剩下的东西，你看一个树根要扎得深了，再有点风暴就没事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都是救急，但是呢却不扎根。你看后来我就觉得保罗的这些祷告啊，我真的是对我启发很大，对我和陈贝也启发很大。咱们来看第一个祷告什么，第一个祷告什么，这一节哈，谁给我们读一下这一句话？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哇，他祷告是什么呢？他们要有智慧，他们要有悟性，然后知道什么呢？神的旨意。你会发现呢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神的旨意可不可以改变？不能改变，对不对？那我要知道神的旨意了的时候，我又愿意遵行的时候，你说我厉不厉害？这个就像自然律，自然律改不改变？不改变哈。那个已慧是做护士的，所以呢他知道哈，那个自然律呢是不可以改变。但是谁知道自然律越多又愿意遵守，这个人厉不厉害？所以今天这么多人搞自然科学研究都是认为自然律很厉害呀。搞错了也很害人呢，搞对了也很有帮助，造福于人呢。你看今天这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地方上帝还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叫做什么呢？神的旨意。所以保罗说呢，神的旨意不那么容易知道的，所以保罗不住的为他们祷告祈求，让什么呢？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要想知道神的旨意，咱们前面知道保罗已经为以弗所教会怎么祷告的时候，求上帝赐给他们什么？ 智慧启示的灵。 智慧启示的灵。所以呢，那块的祷告跟这个祷告其实是一类的，只不过不同的说法。这块呢是祷告他们什么呢？在一切属灵的事上，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事上有智慧有悟性，知道神的旨意。今天呢我们常常呢有的时候呢挺有智慧的，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人情世故啊，怎么跟人打交道啊，比如说教人情世故，这些东西不绝对。你发现啊，我们从小到大都受了一套，就是说那个叫做为人处事的哲学。虽然各个家庭稍微有点区别，但各民族为人处事稍微有些不同。像咱们中国人呢，也有为人处事的一些那个东西。那些东西是不是永远管用？不是，认为那个很相对。 甚至有很多的有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地方是说什么？他说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我今天要考考大家了。那我们说我们在座的都蛮有智慧了，都是蛮有那个悟性了，那个我们都信主也有一段时间了，那我想你能列举一点神的旨意吗？举几个就行。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哇，小毛一下就想到了，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是吗？向前很肯定吗？ 是， 是 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哇，这一说了旨意哈，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的时候，这可不可以更改？哇，如果神的，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了。请问大家，神既然定了旨意，然后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要什么？就是说，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定的旨意叫做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我们为这个旨意在我们身上灵不灵？ 有时候灵，有时候 灵，有时候灵，说的太好了。那我们研究研究，为什么有时候不灵了呢？ 没有在神里的时候就不灵。 对，没有在神的里边啊，呀、真的是。但是这个是有，所以呢，咱们对神的要不要误会他？真的不要误会神，神的都是全然良善的。你说喜乐好不好？然后呢，感恩好不好？都是好的，所以这就是神的旨意。后来我发现，我不喜乐，我不平，我不感恩的时候，因为好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旨意，我没把这个当做他的旨意，我只是把这当做什么，我的感觉。我今天感觉喜乐了，我就喜乐；今天我感觉不喜乐了，我就不喜乐。然后呢，今天我感觉呢，我感恩了哈。比如说，有好事发生了，我有感觉了，我就感恩；没感觉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感恩。其实你会发现哈，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知道神定的旨意的时候，就说明什么？只要我愿意的时候，一定能实现。你们相信吗？只有谁能阻挡神的旨意？ 自己，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喜乐，为什么不能够感恩呢？还是不知道神的旨意，还不能明白这是神正在我生命中要做的，还不知道神现在就能保证实现这个。因为我自己也常常，你要靠感觉喜乐，我真的没有，我好多时候没法喜乐。所以呢，我真的是让大家呢，不光的时候呢，要那个什么，还有祷告。我们常常说我不能祷告，我不会祷告，神说我保证你可以祷告。因为不住的祷告，这个祷告跟上帝交流，你想，上帝说，今天的话，如果小平说，我家里24小时，你随时来我都接待你。但是呢，最后的时候我没享受到他的接待，是谁的问题呢？ 小平把门关着。 如果小平把门关了，他就说话不算数了。 啊，小平还得开着门。 对，一定的。那请我去了，我到了门没开，这不是有问题了吗？对吧？所以呢，是什么？是我不去。 我去。 那你去啊？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神，我们的神，认着耶稣，24小时敞开门，24小时分分秒秒等着你来，然后呢接待你。但是我们没空，所以我们说我不能不住的祷告，如果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你那个宴请还是差点劲儿，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我真的跟大家讲，你要想想，你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对我自己所做的做法有点奇怪。上帝哦，他是全能的主上帝哦，24小时说 任何时刻我都接待你，我都听你的祷告，我都愿意接待你。但是我说不行，我现在还有工作上有点事，太忙了，我实在没空跟你说话。然后呢，我会说，我会有这样，有时候你会想我们有点奇怪哦。那你说我不会没有关系的，你知道什么叫跟神祷告吗？讲话，甚至啊，比讲话还容易。一个意念过去的时候，就连上了，认为他是个灵。你每一天思念耶稣几次，思念耶稣的宝血几次，然后呢，我跟你讲，决定你的力量有多大。原来不住的祷告，跟所有其他的宗教的祷告，那个人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叫麦加朝拜。到麦加穆斯林呢哈，能到麦加去朝拜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他们一生最大的一件事情，那是了不得的。他们要能去到那儿了，他们觉得这一生在本地都受尊荣。为什么？认为他们为了上麦加朝拜，必须得凑够足够的路费，而且呢还必须要赶到那个时候去。然后呢，最糟糕的是在那个时刻的时候，什么都贵。认为什么？甚至有的时候还付上生命的代价。你们有没有看过麦加朝拜的时候，大家往里拥的时候，践踏死人的都有。对，是真的。你去查那个新闻。 所以说是爬着去。 爬着去，好多的他们到那儿去要沐浴更衣，要把所有那个他们那个虔诚。但你知道吗？那个还不保证你能得救。那个、不保证你能得救。还有穆斯林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们要，我是说。那个他要殉道，他要杀死别人，为安拉杀死别人，认为古兰经里说他要为安拉杀死敌人，他立马上天堂，所有罪都赦免了。所以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没有罪，但是这个是个捷径。但你知道我们得救，你知道不？赵放你是怎么得救吗？ 不知道 哈。你再想想，你听的福音是怎样的？想想怎么得救？ 就是因为深爱这个大家嘛。 嗯，深爱大家。 大家反而有收 获。所以每个人都得救。 是吧？应该是。 真的吗？每个人都得救吗？ 你想想，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字眼。 对呀、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在你脖子上那个带着，你还能背下来吗？经文，神爱世人，你只说了一部分，后面呢？ 神爱世人， 可以拿出来看。 甚至把他的弟兄， 吗？ 独生子， 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把这个咱们陪着他一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直到今天，如果你真的让你的骨髓，让你的每个脑细胞都记住这话的时候，你每天就愿意跟耶稣说话。真的，你知道那福音呢、啊？怎么可能不愿意跟他说话呢？怎么可能情感不会向他敞开呢？你当你想你怎么能不献上感恩呢？我们再来背一下，我真的说我们不真知道这话，真得求神给我们智慧和悟性。我现在越来越回到基本了，神让我看不要讲那么多高言大志，回到根基上来。然后呢，所有的那个高楼大厦都要建造在根基上。我们再来说，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最根本最根本的旨意，就叫福音。然后咱们来再把它背一下， 神爱世人，甚至把自己的 独 生 子 赐给他们， 叫 一切信的 人 不 至 灭亡，反得永生。好，赵放再给我们的读一遍，好不好？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今天我给你个任务哈，好不好？今天晚上回去把它背下来，好吗？ 背下来，我 对，突然给卡住了，是吧？所以你就知道吗？这 突然糊涂了，不知道是。朱导 也背下来了。 我以为是这个是这一段儿， 以为朱导文。 所以呢，现在我再拷问一下那个赵放，你是怎么得救的？ 得救就是得了福音。 那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 神爱世人， 还有呢？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 啊哈！ 凡是信了他的人，不得伤害，反得永生。 哦，所以秘诀在哪儿呢？因为什么？神爱世人是福音的一半儿，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礼物给了全人类，但是只有接受的人才得着。所以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开不开心？我真的，我后来发现，我每一天要为耶稣的宝血感到开心的时候，感谢他的宝血，感谢他的拯救，我今天心情就很好，我就喜乐。但每当我一觉得说，哎呀，我还有这么多事儿没干呢，这个事儿没空想了，我就发现我就开始愁苦了。这就是神的旨意。神说你们爱惜，你们珍惜我的独生爱子的时候，那是我最宝贝的都为你们舍了，你看中他的时候我就叫你喜乐，你看中他的时候我就叫你感恩的心与日俱增。真的，后来我就说，真的，我以前的时候常常为我的服侍，哎呀，我又到那个秘鲁去了，然后那块服侍圣灵怎么做工，我就很 happy， 回来了我越讲越开心。后来我发现这个不能开心很久，有时候这边一服侍不顺利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哎呀，真的沮丧。但是我有一件事，我时时想起来我都开心，想起来我就开心，无论我现在多烦恼，我一想起他我就开心。你知道就想起什么吗？福音，耶稣救我这样的人，救我这样的哈，然后呢，他上帝竟然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为我舍命，我的价值啊，你知道吗？小青，你知道你的价值有多大吗？这世界上，我这个手机现在不值钱了，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就是现在要是废了会往回退，那个叫什么？那个弄回去再买新的，你们说多少钱？ 120，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查过了哈，可能120、100哈，就这样。但是你知道吗？新的多少？全新的多少钱？ 就这样。 啊， 我们俩是一样的手机。 啊哈，全新的，连壳都有点一样的。全新的多少？ 1000多，是不是？ 没有 那么。 800。 多少买的是800块钱还是600块钱？ 嗯， 我这还不多，那个多少？600、 哦。 我说这意思的时候，一个东西的价值是有标价的。你比如说，你现在我刚买回来的时候，跟我现在对待它态度不太一样嘛。那个时候对待的时候，哇，都这样的，真的。你看现在这时候周围都已经磨成这样了啊，都脏了。我现在随时准备它坏了，我好淘汰它呢。这个东西就价值。但你知道你的价值，一个基督徒的价值是什么价值吗？你别说无价，无价就是我太太常说无价就是没价。你可以说无价，但是我让你用一个价来衡量，你说是什么？ 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命。这个世界上就小青你一个人在这世界上，耶稣要救你也得要舍命。常常我们说是为全人类，不，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认为什么？就我一个在地上，他也会为我舍命。来救我，所以这是 personal 的，这是完全是私人的。所以你说我天天能不感谢他吗？我天天能不喜乐吗？我这么大的价值，所以我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是感谢的。哇，他看中我，他把我从粪堆中提拔出来，他珍惜我。我越这样的时候，你越看重耶稣， 圣灵，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保罗一直为他们祷告是什么呢？祷告让他们知道，知道，真知道，真明白这福音。所以呢，他也用以弗所书说的更清楚了，他叫什么呢？以弗所书叫做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知道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就是耶稣为我们得来了什么样的指望啊，然后呢，得救的确据，然后还有什么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知道吗？我们得了多少的财产，这个产业，然后还有呢，还有神在信他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你知道吗？有一件事哈，你知道小庆，你里头的那个能力啊，今天你信主那个能力跟耶稣里边的能力一模一样。我们常常说我软弱，这是没错的，但每一个基督徒里边的灵是圣灵住在那里，就是住在耶稣里头。认为他后面讲说，就是照着那个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哇，有的时候我真的想说这些真理我真的不清楚。我有的时候常常说我没能力，再给我点能力。不，这个能力已经赐下来了，已经赐下来了，在哪里？就在我的里头。这个不是在外加上什么能力。我们常常，我过去也常常有这个想法，说祷告主啊，再给我点力量，再给我点力量。后来我说不对呀，实际上来说我还不明白，我已经有了力量了，在这里头，只是我还不知道，不相不够确信，没有深知确信。所以你要祷告，祷告一件事情，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祷告，叫什么？就像保罗这样不住的祷告。你看保罗为他们是叫不住的为他们祷告，什么叫他们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有智慧，还有什么悟性，有智慧有悟性，知道什么神的旨意。真的，我跟大家讲，现在神的所有的重心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是满本圣经的中心。咱们那次讲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讲那个真理的腰带的时候，耶稣贯穿始终，从伊甸园里头杀那个神用皮子给亚当夏娃做衣服开始，就讲耶稣基督，讲说蛇的后裔必伤你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必伤蛇的头，也讲的耶稣基督。所有旧约的那个献祭的那些律都是讲的预表耶稣。所以你知道吗？所有旧约先知预表的说的同声合一的说，救主要来，神所猜的基督要来，救主要来。然后一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了以后，所有的先知在后面的使徒和先知都说什么？耶稣来过了，来过了。那我们今天传的福音也是什么？耶稣怎么样？已经怎么样？成就了。所以你就知道哈，我劝大家祷告要把这个放在祷告里。你为你的亲人，我跟陈妹，我们真的为我女儿祷告的这一点也是在我们的祷告中很重要。我要不让神的话语充满他的心，充满他的心思意念，因为我知道他要有了这个，一生就立在磐石上，没有这个，他的成功都是什么？都是没有根基的，瞬息都可以变的。所以这个叫满心知道什么？神的旨意。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还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我知道我最近讲的这些东西讲的很多，但是你们除非每天都喜乐了，除非你们每天都什么都感恩了，要不然你还不知道。你说这个就能帮助我度过所有难关？能。如果你要深知确信这个了，你绝对能度过所有难关。但如果你不深知确信这个，一件事过去了，下一件事还会来。所以不住祷告想什么？就想这个，感谢他。然后呢，你说真的吗？真的，你试试，你每一天的话为这些都献上感谢，献上祷告，满心知道，这叫神的旨意，叫你喜乐是他的旨意。 叫你感恩是他的旨意，然后不住的祷告也是他的旨意，你就常思念这件事情，求神让你真明白真知道好吗？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节哈，十一节谁帮我们十节谁帮我们得读一下。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谢谢。你看啊，圣经的顺序非常非常的奇妙。你看他没有先讲这句话，如果先讲这句话的时候跟其他宗教有没有区别了？没区别了，那个就像那个，就像赵放，我们就得先说列出，让向前列出五条给他，然后天天照着做，做到了以后，我们说你配得这救恩了，然后你再来，我们给你洗礼。你发不发现其他宗教是不是这样？然后呢，你得要现在你知道吗？赵放，我们先给你传的什么？ 福音 的哈，福音呢？要不要你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吗？能不能拿钱买？不能哈，买不起，因为那是耶稣的命，神独生爱子的命。但是你现在你相信你白白得了吗？ 相信， 相信了。那下面这话要跟你说，你真相信吗？你真相信吗？ 真相信， 真相信了啊！那你要读这句话，十节你得读一下了。你要真相信了，就可以读这句话了。麻烦你给我们读一下好吗？ 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行事上结果，渐渐的多知道神。 好，你发没发现上帝说好，你现在知道你白得了这救恩了，对不对？你既然白得了救恩，那我看看你有没有信心。那你要真白得了这救恩，你每天行事的时候这么大的恩情，你要不要报向主报恩呢？哦，主没说你要买恩，恩你买不了，他叫报恩，他叫什么？行事，凡事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知道向前最近他突破了以后，向前常说律法管不着我了，我现在不想律法。你看大家一听这话有点害怕，说这个人哈，这向前一不想律法了，这不无法无天了吗？你知道吗？那么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毛泽东什么都敢干，为啥？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什么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不是向前也跟毛泽东差不多了吗？这不是没有律法管着他，那谁管着他呢？哦，原来这有恩典管着他呢，他不用人盯着他看，他行事为人呢都要对得起主，认为什么呢？认为他要对主负责，认为那是恩主，那不能让恩主的脸上没有光，认为恩主对我好，所以呢我不是为了律法的缘故，我不是不做就受律法的惩罚，我现在呢不做的话，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主，认为他用宝血买了我。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的女儿也是啊，做点事儿的时候，如果她说这个事儿本来我不想这么做，后来一想到让你和妈妈那个脸上有光的时候我做了，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孩子哈，真的是这个叫做一种哈，知道说那个还算是有点那个叫做什么知道父母的恩情哈，没有说让他越丢脸我越开心，你知道吗？哦，真的是，我后来发现我们今天做一切善事不是为了得救，你们看明白了没有？是不是为了得救？不是，为了感恩。如果你不深知确信你得了，你就不要做，认为你那个做叫什么买恩。如果你深知确信了这个神的旨意，这些都知道了，你在做的时候就叫什么报恩。你看感买恩和报恩有没有区别？一个是得着了我才去感谢，一个是说什么我得要去买。哇，我后来发现真颠覆我的思想，你知道吗？当我那个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服侍神有一段时间了，有点成绩了，我有时候就搞不清楚了，完了就把这个就离开了根基，就觉得神那你得对我好一点，你看我现在做的都不错呀，你看我这样做的啊，然后有时候心里可能还有点不平，说那个人没做那么多，看他怎么得的不少呢。你发现这个就是买恩的思想。 这就叫立根之法，这叫什么？偏离了那起初的什么爱心。当然应该是怎么样？感谢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你看他给我能做这个，给我能做那个，这不是恩吗？后来我发现，我越是相信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我的服事就越有能力，然后我就越喜乐。你发现没有？所以呢，你一定，如果你做不出来好多的好事儿、善事，你做不出来的时候，不能多结果子的时候，真的，我不是说你人不好，我是说你要回出看看你对主的这个救恩的信心有多大，说明你还信心不够，要么圣经常说叫信心不够。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常常逼别人做那个什么，我也常犯的，说哇，小青你信主有几年了？小青说，举个例哈， 七年了， 都七年了，你给主没做什么事儿啊？你真得好好做事儿了啊！ 真包的。 然后你知道吗？那种说法的时候，把人呢、就逼到了什么立功之法？应该说小青，你七年信主了。哇，你得主的恩典经历有多少啊？数一数啊，你的喜乐有没有满怀呀、数说主的恩典，喜乐满怀呀，你有没有这个？你要有了，你不干才怪了呢，你不干都不行，因为你就想到主对我这么好，我咋不能不呢？我想帮主给点什么，给主点好处，主又什么都不需要，主说你要爱我吗？就去爱那不可爱的人，那怎么我也得找两个不可爱的人爱爱他吗？就是这个道理嘛，是不是？你要只爱那可爱的人，圣经里说连罪人都这么做，就是爱不可爱。但是你首先得要先得到恩典，爱不可爱的人得付出代价的，有时候会变成债的。但是我发现，凡是出于恩典的时候，就不会变成债。什么？你看看，我都得到了1000万，拿出100万给别人算什么呢？我还有900万呢。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这样的时候，被逼着去服侍，就变成立功买恩了。就是说我只经历了10%，就10块钱，我还得要给人11块钱，那1块钱我跟你讲就变成债。但神没这么说，你看神的顺序是说，保罗祷告的是先祷告他们满心知道什么神的旨意，满心知道这救恩，满心经历着救恩，为着救恩而喜乐，然后他才说：“好了，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经历了吗？好的，那你也对得起，你得报报恩吧。哈，你经历了10分，你总能拿出5分来报吧。然后呢，就成良性循环了。啊，主一看你说哇，我的这个女儿这么样的那个得了5分，就拿出4分给了人，不行。”怎么样？我要给他多少分？10分，让他再经历经历啊！有了的还要加给他，认为这叫信心的定律。你敢，你凡是为报恩而去做的，我告诉你，那都叫好种子；凡是你为了买恩而做的，都叫坏种子。那个种子最终的时候，要么让你出现两个情况，一个呢就是什么了？一个就是骄傲，一个呢就是开始愤愤不平。但唯有报恩的呢，是乐上加乐，恩上加恩，因为良性循环。主知道人的心，啊，说你这个知道，你不会乱用，啊，然后呢就给你。而且呢，他说什么？渐渐的多知道神，你出于报恩的，你才知道神有多丰富。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说这到当年的时候也是的，一直在想为什么最近的时候，哎呀，发现呢真的是又开启哈，连这个顺序还有这个，我就觉得说哇，我的恩主真的是好主。你发现服侍有时候沉不沉重？我发现你服侍一沉重了的时候，一定就是你要反思是怎么一个走到哪里去。有时候人哈不知不觉就走，那个叫什么 responsibility 嘛哈，都是责任嘛，压在身上不得不做，不做了别人怎么看我？不，神说你要先深知确信我给你的恩典，多爱你，白白的爱你，让你成为女儿，让你有儿子的名分。你知道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吗？就这一生我都得管你了。 而且还有将来呢无限的那个叫做那个你无不可测度的荣耀。那叫盼望，他一方面今生管我们，而且呢还有盼望。但是小毛今天的分享非常好，曾经他有今天我听了，他说但是呢你不要只为了吃饼跟随耶稣。什么意思？我都设定了你必须给我做这事儿，你必须给我做这事儿。那对不起，你还不知道耶稣的救恩。如果你把耶稣都说这事儿你必须给我做，那事儿也得照着我说做，要不然我就不信你了，那你这不叫信耶稣啊。因为你信耶稣是信耶稣为你舍命啊，对不对？你信吗？你信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得罪神的时候，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就为你舍命啊。圣经里都是从这儿起点的。如果这你都信了的时候，那么剩下的时候你就不会把耶稣勒到说这杯水你要不给我端过来照我说的，那我就不相信你爱我，我也不愿意要。这就像那个我们的小孩一样，说这块糖你不给我说不给我吃，我就不相信你爱我，那不太小孩子气了吗？那也是太说不通了吗？你们发现而什么呢？我就相信什么，他全部都得管我，认为我是他儿子，儿子的名分也是女儿。认为什么？认为人间的父母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要管我们吗？但是他不一定照我们自己命令的方式管我们，而是什么？照他觉得对我们最好的方式给我们，是不是？好，我不知道这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刚天就是，然后今天好像才就是在服饰上同样是服饰哈，但是这里面就掺杂一个好种子坏种子。就是这个种子怎么分辨？就是说，一个就是你是出于感恩心去服侍，一个还是就是说你还是出于立功之法的。那这个我是觉得就比较好，省察自己了。 是、 啊。因为有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就觉得挺委屈的，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哎，这样一下我就哎，赶紧就查一下这个种子是个什么种子，一下就明白了。 是的 呀， 是，谢谢。真的，我自己常看，我认为以前我发现我不常这样看的时候，我容易走不下去了。然后不知不觉就是，你比如说我去服侍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认为呢他不感谢我，甚至呢可能还给我一点点的什么，我就说哎呀，真不想再做了，真的觉得没趣儿，好像是说也很那什么。后来我在想，我是报恩呢。耶稣先给我恩典我才去做的，那耶稣已经给我恩典了，所以我去做了，他不领情没关系了，是耶稣知道。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很有力量，不受人限制，认为你要是这样不成礼尚往来了吗？咱们中国还讲礼尚往来，我帮你，你要起码得要感谢我吧，这个就叫罪人也这么做。但我们这为什么不同？神先爱了我，已经呢，我觉得我很丰富，所以我是什么？我去报恩。报谁的恩？不是人的恩，我报神的恩。所以呢，报耶稣的恩。所以我去墨西哥也是这样，像那个我们墨西哥里头那个，我们去那个有一家叫 Mauricio 哈，有那个谁去过，小毛去过，好像 Cathy 呢也去过哈。所以 Mauricio 你还记得哈？我们开放他的酒店给我们饭店给我们用，然后我们在那聚会，然后呢他虽然不要钱开始说的，我们每次都不亏欠他，还是付钱给他，但是他有个问题，他喝酒。他呢就是说一喝醉了，我们有两三次一喝醉了的时候，他就对我们脸色特不好，然后我们就赶我们，就像赶我们走一样，就是说要结束。然后呢有另外一个，有一个不信主的，他叫露露哈，那个饭店那个老板特讲义气，我们一去啊哈，给我们做的哈都是一来就说怎么来这么几个人，我给你这么做这么多都浪费了，我们说没说来这么多人呢哈。然后呢他就是每次都怕你吃的不够啊，对我们特好。然后呢结果后来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这些人呢哈，看起来挺聪明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傻呢？你没看出他怎么对待你吗？你们还去他那儿还给他钱，他说我又不要你们钱，我还欢迎你们，我这饭店比他还大，你们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呢？真的，他就这么跟我们说。我说耶稣爱他，耶稣爱那不可爱的人， 真的，我们去了，我们去了，真的就是说那个还要继续爱他，直到有一天，直到他要最后不配承受这爱的时候，我们在东地儿。所以真的感谢神，所以呢，我们就继续的呢。我没有，我觉得他脸色很不好啊，然后呢那样呢，我们就说 OK， 然后还那样，那你可能会说这个脸皮真那么厚？我其实没有，其实我这个人脸皮特薄。原来说即使到我姐姐家里头，去那什么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我是 super sensitive， 非常的敏感。我姐姐不是对我哟，只要脸色哈，你要住几天的时候，她工作又照顾我累了嘛，她脸色一变，我立马就要走了，我就觉得住不下去了。但是感谢神，现在脸皮很厚，我认为啥？我为耶稣做的，只要耶稣受得住，我就受得住啊。但后来的时候，认为有露露说再在他家聚会，我都不去了，他受不了了。那我们后来跟他谈了一下的时候，他说那个这一点他愿意改，但是有另外一点他不改，那个就是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他那喝酒的那个顾客就坐我们边上。后来我们说能不能让下一次别坐那么近，让他坐远一点，他饭店也不小嘛。他说不行啊，只要是我的客人来了，想坐哪儿就坐哪儿。那我一听这个路就堵住了，认为什么？认为我们总不能在那块聚会的时候旁边喝酒的，我们别人受不了，慕道友受不了。然后我们就说那好吧，谢谢你开放饭店，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换个地儿了。我就说感谢他，那天晚上我们也为他们祝福感谢，然后呢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就准备换另外一个地儿。所以你就发现上帝做事是很有意思。所以呢我就讲这个东西，你得为主做，就永远不被绊倒。老师，我真的，我服侍宗的时候我也很软弱，我常常也会被 hurt， 有时候呢我就觉得我这么对待他，他怎么会这样对待我呢？他怎么这样呢？真的 hurt， 真的疼啊，真的很疼。但是我之所以下面能走出去的时候呢，那是认为我是为主做的，我想到这个是为主做的。第二点的话还有一个秘诀哈，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心里 hurt， 别人伤害你，我说别人伤害你不一定他真做错了，只是呢你被伤害了哈，没照你想象的发生就会伤害，伤害的时候你一定要原谅他，你一定要在意志中说原谅他。后来我发现这个时候你心中的 hurt 还不会，你心中的疼痛不会马上好，即使你原谅他也不会马上不疼，还会疼。但是很有意思，你继续坚持原谅，你知道吗？后来神给我看一个东西，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有意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身体疼不疼痛？疼吗？疼。然后呢别人说你要是神的儿子，讥笑他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救你自己，救完了你自己我们再信你，你说他心疼不疼？疼不疼？你们说，他是人，他一定疼，他是为了救他们，可是这些人还讽刺挖苦他，他疼不疼？但是他没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呢，到了时刻就死了，死了以后疼不疼？我告诉你，只要你坚持到什么，死的时刻就不疼了。然后呢，这也是我最近的那个一个经历，我就不疼了，不疼了以后呢，还复活了，什么意思？哇塞，那个地方就更刚强了。所以我就想到保罗说的，我为我受的痛苦呢也成为你们的祝福，我是得的安慰也成为你们的安慰。你必须得坚持到守主的道，守到复活的时刻，一定会疼一段时间，但你必须得坚持原谅，然后呢到了时候圣灵有个工作就会医治你。真的是很奇妙的。然后呢经历了呢，然后我们再读一节，还有奇妙的东西。好，谢谢谢谢那个海滨的那个回应，真的是服侍。如果我们要是那个什么的时候，你要查验，只要你查验是感恩的，是报恩的，就没问题，你一定能走下去。但如果要是立功之法，你一定走不下去了啊！再加上人不给你肯定，包括你的 leader 也不给你肯定，那就更麻烦了，你就更走不下去了。好，十一姐，谁帮我们再读一下？ 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 好，谢谢。这一点还有为他祷告，他就是说什么呢？他就说照他荣耀的全能，你知道上帝荣耀的全能、权柄和能力，上帝的权柄能力你们相信吗？相信够大吗？够用吗？真的够用吗？ 我再问一下，真的够用吗？理论上够用，有的时候够不够用？没用在你身上，对对对，你说的太形象了，对对对。所以呢，圣经里呢就是讲说，照着他荣耀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块是说谁身上产生力量？啊？谁？啊，各样的。不只是一样事儿哦，在工作中、婚姻中，然后呢，还有人际关系中，叫什么呀？各样，所有的什么力上加力，这个力量会不断增大，力上加力，哈。然后还有什么呢？还叫你们凡事，是不是所有的事儿，欢欢喜喜，忍耐宽容。你发现神的应许啊，这叫应许。我后来常常有一些人跟我讲哈，我也是那个就是说我们他说这个都知道啊，这个都很好啊，但是你这是要道，它没有路啊，你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呀？你们说该怎么做？你们说该怎么做？持续的相信。后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他们说你讲道不够，还要讲点法。后来我发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发现三合一都在神的里边，你不能把它分开。你一分开了，这道就不是道。你一分开，比如说我说小青，你每天早上起来做几个俯卧撑，边做说谢谢耶稣，然后呢，这个就要法了，这个就不是道了，你知道吗？这个你做呢，可能你管用，但另一个人就不管。但这话呢是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圣经里说要用你的信心调和所听到的道。这话你信不信？你去研究，反反复复的祷告，看是不是真的，是神真的是照他荣耀的全能，认为我是他儿子的身份，所以他就要让我什么？就叫我在各样所有的事上力上加力，然后呢，叫所有的事上凡事欢欢喜喜，宽容忍耐，你信吗？如果你信了，你态度就会不一样。我真的跟大家讲，你信了，你要深知确信了，你态度整个就变了。但如果你要没有信心调和，你就说这神说的，谁知道有用没用？我跟你讲，永远不会有用。后来我发现，神的话必须用信心去调和，天天宣告，让他成为你的心思意念，叫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所以保罗啊，我现在发现保罗真会祷告。你发现我常常过去给我女儿祷告的时候呢，也是呢，常常就事论事啊。我觉得原来的祷告还都不够。你比如说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爱他的心与日俱增，那是小孩子阶段。像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曾经祷告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后来我发现还不够。为什么呢？要满心知道这个奥秘，满心知道神多么爱他，付出多少的代价，然后呢，神看他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说什么呢？剩下的神还保证什么呢？用他荣耀的全能保证他做所有的事上，他都给他力上加力，然后呢，就是说让他在所有的事上都能够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第一个，你必须信。信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挑战。你有两个敌人挑战，第一个敌人就是罪，罪就是不信，罪在我们的里边一定会打击我们，千方百计的不信，阻挡这个信。第二个就是什么？魔鬼。你越这么信的时候，魔鬼就给你点难看，没准给你点考验给你。但是你只要闯过去了，坚持相信，宣告这个，祷告让神真叫你明白，真的知道这个，我就发现就不一样，你会发现这叫道。然后呢，它一旦成型了的时候，哈，在你里边一突破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奇妙。我今天呢，就先讲这三句哈，我觉得这三句已经够多的了。你们发现内容够不够多？ 够。 差不多哈，那咱们再重复一下哈。第一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哦，好，好，知道了哈。那你要一不喜乐了，就没在神的旨意里了，你知道吗？这不是定罪哦，神的旨意是祝福我们，只是说我们祝福得的不够了，或者说祝福已经进来，但我信的不够了，这么讲是不是？那你就想想耶稣，想想他付出的代价，想想你多宝贝，宝血买回来，这回能不能喜乐多一点？这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呢，咱们今天还讲了，这是旨意，谢谢。然后第二点呢，你要真相信了这一点，然后怎么办？哎，你再去报点恩哈，你相信神祝福你多少，你就去报恩多少。他从来没让你去买恩，他让你报恩。如果你要觉得你说神都亏欠我，我都没得到什么，信了主没得什么好处，那你啥都别做，因为你那个做就叫立功之法了。除非你觉得你真得救了，你真的觉得耶稣真的是爱你，所以呢，你去做点，去感谢他，好吗？然后别叫人抱回来，嗯。很重要是吧？所以呢，感恩的心嘛，所以圣经里说什么？凡事谢恩。如果你要用报恩的观点去做事儿的时候，你就凡事谢恩了。 不能欢欢喜喜，不 能欢欢喜喜。小明，咋回事？ 然后呢？每当你缺少力量的时候，你要相信神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叫你力上加力。然后呢？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啊，我真的希望咱们把它背下来哈，你天天思念思念这些话语，真的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也学保罗祷告，我现在也祷告，就是说真的，我是说让神让我们真的是明白这些话，明白神的旨意，真的明白。你看保罗是不住的祷告，怪不得保罗传福音那么有能力呢。我也是一直纳闷的，为什么保罗传的福音怎么那么有能力，我传的福音怎么这么那个啥呢？就是 美人了嘛，你老是要肯定自己。 哦，不不不不，这个咱要实事求是，看自己合乎中道。 哦， 我合乎中道，我真的，我现在反思，我是说，你看保罗的祷告差距就很大了。我为弟兄们姐妹祷告的时候，直到火上房的时候去跑这个给祷告哈，那也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这些根儿上要祷告。真的，我没定罪自己，我这是报恩，你知道吗？所做的一切都是报恩，但是我知道还真的是有不一样，你发现？ 我想猜一句。第十一节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在各样地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我就想加修，就是说，这所有东西某种程度讲是有一个前提的，前提就是说你必须 follow 神的那个 basic 的 rule 去做事情，才会这样。 啊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真的是啊！你比如说那个，谢谢小青的补充，这就叫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知道吗？小孩子有的时候就跟你拧着干，啊，然后你说这糖别吃了，吃一块正好，他不行，我就要吃两块。然后呢，你说能不能力上加力了？能不能欢欢喜喜了？ 甜上加甜， 甜上加甜了，然后最后牙全没了。 我儿子一袋子就偷走了，让我吃一袋子给搂跑了。要是糖呢？哎，那个藏起来，藏起来。 我现在呢受苦。我现在受苦哈，我发现我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我是为别人受苦，是为别人受苦，你知道吗？我没有任何错误，我是为别人受苦，这个有这种时候哈，跟别人一同受苦，这个有。还有另外一个受苦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呢，神在管教我。你要记住了，圣经里说，神亲生的孩子他必要管教。你知道吗？我们一直不相信神管教，我真的跟大家讲，神真管教，而且神没有情感上没有缺陷。他要管教起来的时候，你在那个哭天抹泪的没有用， 你像我那时候有时候为了对女儿好，然后我说我这样管你，但我看她哭得太可怜了，你知道吗，心里头就软了，说话就不算数，说过去过去吧，以后长大受苦自己再想办法吧，你知道吗，不负责任了，把这个困难推到将来。我跟你讲，神从来不这么做，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和充足的智慧，知道现在怎么样对你好，他就一定要就让你就要给你点苦处，就让环境，你让我神怎么让我们吃苦吗？怎么管教我们吗？在旧约的时候你们记得吗，神在律法中跟那些人讲的时候，跟那个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一不听话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啊？你们还记得吗？你们谁有记得的？旧约的 敌人来攻打你， 哎，他说我就让敌人来攻打你，羞辱你啊，然后呢就让那个就是说人来那个什么，就魔鬼借着人，他允许他借着人来羞辱我们。你没发现我们也常常 是神让吗？是神允许？ 允许，对，允许就是让。我跟你讲，神不允许，连你这头发都不会落下来。圣经里说，连一根头发，神不允许都不会落下来的。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而且他说，一只麻雀落到地上，没有神的允许都不会落到地上。他说你们比那个珍贵的多，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件事情，没有神的允许不会发生。所以你就知道我 刘军问的是，到底他是自己想来，神没挡住他呢，还是神指使他来，是这意思是吧？ 啊，我就说是神允许，并不是神指派他来。 但是谁也会去。 哦， 到底这都。 哦，你 神也会去那个啥？ 神有没有指挥他们去呢？有 有。 旧约的时候，巴比伦的时候，他说我发嘶声要把他从远方招来。 有。 然后要什么？管教你们。 嗯。 你知道？ 遇到的灾难或遇到的病痛 啊，所以你要去看，你有两类东西，你要么是什么呢？你要么是为别人受苦，要么呢，你就是呢。我不是说这个你一定犯罪，我是说神一定要让你学点东西。 为别人受苦， 为别人受苦，像保罗。 人家做的错，我 受苦。对，保罗，你比如说保罗说，但我们下面就说，比如说保罗为了把福音传给别人，这要补满耶稣基督那个受苦的不足。什么意思？耶稣死而复活，已经升天了，所以呢，他就要什么？去传这福音。他要不去传这福音，付出代价的时候，没人知道。所以这个就叫什么？他做耶稣的口，继续说，这就要补足。所以他为了传福音，他蹲过监狱，也被打过，也被骂过，他没犯过一件错误。这就叫为什么？为主受苦，也是为别人受苦。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对不起了。我跟你讲，你要看你自己。如果你要天天超负荷的，你比如说你天天要跑25公里，那恐怕你的膝盖恐怕会出问题的啊！如果神提醒你，你又不改；如果你一天非得要是昼夜不息的工作，那神提醒你也不听，那你可能身体会出问题。然后呢，另外的话，你的那个神有时候会管教的，有时候你脾气天天动不动的话，就是火冒三丈，那你的血压恐怕够呛，那你就得祷告改啊。你不改，你就说我就要火冒三丈，还不得病，你得要负责。神能不能做到？能，但他不这么做。我真的是跟大家讲，一定要真的是，你要知道神爱我们，还有神的话，神说不要这样做，律法是不改变的，律法的咒诅除掉了，但是我们信耶稣，但是你要正跟律法对着干。我告诉你，你啊一定会出受苦的。你记得吗？那个哪儿的时候，在那个哥林多教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淫乱的人，他把继母收了，然后呢做他。那保罗怎么说？把他交给魔鬼，赶出教会去，交给魔鬼，让魔鬼败坏他的什么身体。所以你要知道，这不是好玩的，你知道吗？你从神的那个律法都是保护我们的，都是一个道墙一道墙的，然后你非要把墙，旧约里说拆墙的必被蛇咬。我真的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要读圣经？读圣经那是神真的是叮咛啊，嘱咐啊，还有圣灵在里边还开启我们，你一定要好好读圣经，而且要顺服圣经。如果你读了圣经就跟圣经对着干，我告诉你那没有好处。 圣经永不改变，但是呢我们得改。真的我自就拿我自己来说，我那个都复兴以后，我有个毛病，我这个毛病就是什么，我在外面干起事儿来哈，为主做工特 happy， 然后呢就常常呢就是说那个太嗨了，你知道吗？然后一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回家谁都不想理，就想猫在那儿歇着，然后你知道呢，那我还是丈夫，老婆还在家呢。然后我就说别找我，别找我，但是他偏偏找我。那你知道吗？老婆那么久都没见到你了，当然了找你了，找我我就心里烦得不得了哈。然后呢，那你就怎么办？那家里就出矛盾了。我以前还觉得自己受苦都是唯一受逼迫呢哈。我后来我到时候当时神也没说太多，因为说了我也不懂。等到后来神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神说你去关心别人的时候，那个叫恩典。如果你不照顾好你的妻子，你那个叫犯罪。为什么？违背自己的誓言。婚约就是什么呢？你知道吗？虽然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没有说在神面前立一个，但是所有的婚姻，圣经里说神所配的人手不可以分开，那个婚约是上帝所立的。所以你一结婚的时候，你就有一个责任在对方，那个就叫什么？他苦我得要优先照顾他，这就像我的那半身一样。所以这个照顾没有，这个照顾好了没奖赏，是他给你奖赏，不是神给你奖赏。但是照顾不好，这个叫做什么？犯罪。因为什么？失掉诺言了。当然我没说你不得救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宝血已经遮盖，但是我告诉你犯了罪还受苦。那他不开心了，我就半身不遂了嘛。所以在家里头我也是的，你知道吗？就像那个什么啊，也得忍气吞声哈，还觉得唯一受逼迫。等后来神一跟我讲，发现原来我自己没做好，现在我就很平衡了。我现在凡事要跟他商量，认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这是有婚约的，这是有誓言的。我照顾他是理所当然的。然后神再给我有能力出去服侍别人，这个就叫为主啊做工，这叫恩典。你发现？后来我就明白了，以前不明白这个，以前他一闹，我还就说这唯一受逼迫了，你知道吗？还就不敢。但是现在真的我跟弟兄们讲，真的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你去看圣经，很合圣经的啊。好了，我今天就说这三条了哈，大家得天天思考。我相信神的话语非常棒，你发现神的话好不好？好吗？所以在服侍的时候应该是怎么一个心态？报恩是不是去买恩？ 不是， 所以报恩真好啊。恩上加恩呢，真的是啊。好了，那我今天就到这儿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有没有？ 报恩的心的干扰不是没有报恩。 嗯。